山，此不敬天我为残，此不敬天我为残，此不敬天我为残。天雨多，天雨多，难以筑其坚。天雨多，天雨多，难以筑其坚。 天雨多，天雨多，难以筑其坚。天雨。